反复忐忑，周围的地面下决心，双手披上路，秘密挖通道。这一日挖通密道，大功告成。他刚然把密路的道头啊用条石封好，忽听得远处传来脚步声，吱呀呀，那铁门开处闪进一个人影，但见他须发蓬乱似巅峰，晃悠悠步履蹒跚，那直接下传来是压着脸送饭来到地牢中。 了。华子良说，既然如此，我要转达特旨，在座考虑言之此，把整个的计划细说明。集体玉女，时间已决定，和域外的联系已经解通。地下党武装支援来营救，牛皮队也要袭击我宿舍接应。许云光接起握住了对方的手，言辞虽短有深情，子良同志那曙光在前，长夜将至，看见到他穿牢底击碎铁窗，冲破那无边的黑暗，迎接少儿的黎明。满怀的阶级情尽在黑暗中，拿起饭碗出牢外，铁门一声响，消失在黑暗中。许云峰乱草堆中写沉落，思潮汹涌荡激情在面前展现一片，广阔的美景在耳旁，响起一阵激烈的掌声。他看到革命的力量正在摧枯拉朽，他看到反动王朝正瓦解腐败，个人的安危何足之念，为迎接胜利他鼓舞欢腾。忽然间一股微光黯然照，门旁有人开亮玉灯，见徐鹏飞身着军装匆匆而至，身后跟随有几个卫兵，走下石阶赶上几步，用浑浊的声音招呼了一声：徐先生，这里的生活十分清苦，一年来多有慢当，甚是不公。徐云峰侧目一视，并不搭话，见对手恶毒的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容：徐先生，目前的时局急转之下，我愿意说明真相，奉告实情，共军两路入川势不可挡，国军全线溃退，无力抗衡，你们进占重庆拭目可待，我们撤守山城日暮途中。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高兴吧？啊，当然高兴，可是这事实的发展虽然如此，那历史的进程不会浪静方程，我们当局哪 在撤手之前早有计划，准备下炸药雷管来毁灭山城，到那时共军和山城同归于尽。我说许先生，恐怕您想高兴也有点不可能吧。许云峰朗声回答，此口气里他哈哈的大笑，声在空中。我确信那黎明的山城将巍然不动，他一定完整归还到人民的手中。我也确信那一切的鬼魅面临绝境，他必将覆灭在黎明前，消亡在烛光中。啊，许先生，共产党虽然胜利，可你不能看到，岂不是抱憾终身，遗恨无穷？你面临末日作何感想啊？你此时此刻又是怎样的心情？这一点嘛，你不劳顾虑，我也无需隐晦。风霜雨雪难遮青松，我看到人民的胜利感到高兴，我能够为革命献身感到光荣。阶级的本性注定你低能无用，你无法理解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操，革命者的精神。请问你此时的心情又是怎样啊？你不敢回答，你也不敢说明。你们虽然侥幸窜逃，苟延生命，可你们的统治一去不返，即将告终。人民的审判你无法逃避，历史的结论你无法免责。说到此，一声炮响是传来惊动，几年放下扫灭残匪，将进入山川。这是人民的力量，你敢不胆颤？这是革命的胜利，你敢不心惊？徐鹏飞志丧神颓，露出狞笑。你的生命只有最后一秒钟。徐文峰踏上石阶，高声喝令，走，头前带路，为革命英勇料力，壮烈牺牲到后来，那战友们攻入地道，仓库雨来，见满天齐白，天地飘出惊鸿山，一轮旭日冉冉光。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黎明的战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 要是缺了奇迹，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秋风来轻易的假期，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想你的知己聊不完话题，拍摄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秋风来轻易的假期，没设定主题，实现所有记得爱自己，外面的世界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换上一个曲种，我们来欣赏一段单弦，这是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赵玉明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同样取材自红岩中故事的单弦作品《地下苍松》。 是谁呀？这就是国民党侦防处的处长，特务头子徐鹏飞，血债累累，他那罪恶滔天，匪徒们大对战，真是戒备森严。猫头鹰喊了声出座，就站在旁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楚座？您的指示完全照办。昨儿晚上把所有的政治犯都换了房间。那几个重要的共产党都压在了地窖里边。行刑队还派来了两个特务官，铁丝网架高了，原来的看守员是全部都更换。今儿早晨把那个形迹可疑的厨子也推在了枪水池里边。徐鹏飞听完了罢头点， 又凑到猫头鹰的身边。你做好准备，咱们所要执行的计划全部要提前。说着话，他压不住内心的恐慌，回头往四下看。徐鹏飞一扭脸，刚走到楼下边，见一人来自对面，浑身上下破烂不堪，他满头白发，蓬乱乱，他剃多半秃，奔老前两眼发直，是疯疯癫癫。徐鹏飞瞧见此人，怎么跑到牢房的外边？处座，他叫华子良，是个政治嫌疑犯。1946年叫他赔了回榜，枪声一响，他就下成了疯癫。下疯后明察暗示，于山中的判断，他却是川北匪区的一个老百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根据这种情况，就经常叫他在狱里把零碎活干。可这疯子最大的特点，他就是嘴头严。徐鹏飞站在旁边，他好像全没有听见，骤然见他把脸一沉，啪就扔掉了雪茄烟。哼，混蛋，共产党花招多得很，不留神就能出这意外的时间。这种反常的行动恐怕暗藏奸，当时间把华子良就拉到当院，浑身上下都扒光了衣衫。此时的雪是越下越大，风是越刮越紧，肉板，众匪徒都身穿着皮衣，还冻得浑身都打颤。华子良一丝不挂，仿佛不觉寒。他直勾勾的两只眼，死盯住徐匪他的脸，直气得徐鹏飞把眼都瞪圆。命匪徒把几桶凉水泼在他身上，霎时间华子良被冰雪侵犯，但见他浑身僵紫，皮绷肉绽，但他还是直挺挺地站在这雪地里面。徐鹏飞见此情况，心中盘算，看他这种痛觉不起作用的情况来分析，他可能是真疯癫。哎，尽管如此，也绝不能大意，在这非常时期对政治犯更要看管的严。正说着，猛听得一阵轰鸣，山摇地颤，原来是解放军围攻重庆，是炮轰各乐山。徐鹏飞一闻之下，心 小子动手的时间还得要提前。说完话，他上了汽车，匆匆而去。此时这华子良也回到了牢房的里面，难友们一见就吃惊地跑过来把他照看，但见他面色苍白，浑身血迹不履见难。众同志人人切齿都气红了脸，华子良若无其事，他两眼望着天。雪已停，阳光出现，这华子良他依然来到了牢外边。在放风时，难友们都到雪地来散步，见敌人他们来来往往的很频繁，一堆一堆的烧文件，大汽车一辆一辆把东西搬，有的吹哨，有的乱喊。趁着这慌乱之际，走过来特支书记齐小轩，他暗向程岗使眼色，两个人悄悄地绕到牢后边，溜进了监狱的图书馆，惊动了管理图书的大老员，三个人打了个暗号把头点，老员站在了门外边，他摇头晃脑地把唐诗念，为的是寻方仿照，把那动静来断。只要是有人一进图书馆，他就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两同志绕到了书架后，一掀地板往里一钻，这里是监狱的秘密开会的所在地，已然用了好几年。小轩说：“看看，今天有重要的消息，华盛顿派来一批爆破队，还有个秘密的代表团，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和发电站，时间在敌人溃退前。”还要在三天之内杀害全体的政治犯，看起来咱们越狱的时间可还得要提前。现在决定，明天晚上12点，同志们突围，地下党在外面来应援，给敌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这个计划得马上送到牢外边。可是送信的厨师傅被杀害，和地下党的联系已然中断了好几天，原来的接头地点也不能再用，你看还有什么可靠的地址，你谈一谈。陈岗说接头的地点倒是有，可是什么人能把这重要的任务担在肩？小轩说现在只有一个人，谁？华子良。他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让他办？谁不知他几声枪响就吓成了疯癫，几年来从没见他和谁联系过，也从没见他发过一言。龙光华牺牲，胡浩受刑，他如同没看见。全域的绝食斗争就是他一个人把饭碗端。这种人跟我们毫无共同点。小轩说不，尽管如此，事情不能看得这么简单。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他的身份，可是对他已 经详细的观察了好几年，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正说到这儿，就听见老袁大声把唐诗念啊，这危险的警号传到下边，就知道有人进了图书馆。程岗他吸气凝神攥紧拳，只要敌人一露面，你死我活在今天。嘎巴巴，就听有人接楼板，噌，人随声掷落到下边。啊，华子良、郝程岗，他急如闪电扑过去，伸双手把子良的脖项掐了个严。华子良将手一摆，说：“起来！”再看他，与往日判若两人，毫不疯癫，神烁烁，二目炯炯，光华闪，胸赳赳，着力如山，有威严。他单背托住程岗的手，像金梁玉柱擎泰山。齐小轩拦住程岗，低声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共产党员。”“ 你来做什么？”“ 党需要我现在发挥作用。”“ 你来找谁？”“ 特支书记齐小轩。”“ 是谁告诉你？”“ 是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 什么时候？” 1946年10月18日，在赴刑场的路上。他估计敌人是叫我陪绑，为考察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指示我枪声一响就伪装疯癫。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告诉我，不到必要的时候不准与任何人发生联系。”“ 那么你的任务？”“ 第一，让敌人确信我神经失常；第二，和地下党建立联系；第三，完成越狱突围的任务。”“ 哦，那么你的联络口号？”“ 让我们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啊！齐小轩他上前抱住子良同志，激动得行行热泪洒在衣衫，说：“同志，你为保护党的利益，坚持斗争，忍辱负重，不怕艰苦，不避责难，可称是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坚韧不拔的共产党员。”郝程岗他一把拉住了子良同志，他那种敬佩之情、愧对之意激荡心头，真是难尽一言。子良说：“事关重要，迫在眉睫，请党指示当前的人物。”齐小轩把越狱的计划、敌人的阴谋、重要的情况对他谈。程岗说：“此信送到林三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你当面交给李静元。”华子良连连点头，转身就走，心急似箭，到下回射尖线，把情报传，众同志越狱通围残血染红。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赵玉明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地下苍松》，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我们的新时代，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态，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